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静乔，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如何读一本故事书？在这个绘本里面呢，一共有10个步骤。家长可以遵循这10个步骤完成和孩子一起的亲子阅读。时间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把10个步骤一一的呈现，那我就把前面几个比较重要的步骤读给大家听。第一步，找一本书，一本好看的书，故事里可以有公主和城堡，只要你喜欢，或者是女巫和巨怪，只是不要太吓人哦。第二步，找一个读书伙伴，一个合适的读书伙伴，可以比你大，也可以比你小，或者和你一样大，或者可能根本不是一个人。要确保你的读书伙伴友好又贴心，更要确保你们俩都喜欢这本书。如果你们意见不一致，那就回到第一步，有时候需要尝试几次才能找到合适的书。第三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户外很有趣，但太冷的地方就不好说了，除非你有厚厚的羊毛毯子、暖和的帽子和围巾，还要有几杯冒着热气的热巧克力。太热的地方也不太好，除非有树荫可以给你遮挡太阳，有一个能吹到清凉微风的吊床，还要有一大杯冰柠檬水。室内很好，舒适的座椅大到足够2个人一起坐，但要小心别挤成一团。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唐耳朵节目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 有笑话、 故事、 儿歌。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唐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好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勤奋、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 家好，我叫奥雨涵，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胡萝卜味的苍蝇》这本书里的哟，咱们家来客人了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应该怎样接待来自己家玩的客人，应该热情大方，还要学会分享，也教会我去别人家应该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客人。究竟怎么做呢？赶紧一起来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来自德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他的名字是马迪亚斯·约特克，是由朱文飞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接力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一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要听的故事是《蹦蹦和跳跳图画书》。哟，咱们家来客人啦！这是兔子蹦蹦，它长着两只长长的耳朵，两个大大的门牙，最爱吃胡萝卜。还有青蛙跳跳，它是一只绿色的矮墩墩的青蛙，最爱吃肥苍蝇。蹦蹦和跳跳可是最好的朋友了。这一天，跳跳走到门前的信箱那儿，它突然一边大声喊，一边绕着信箱跳个不停。 啊，蹦蹦，蹦蹦！ 哦，怎么了跳跳？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兔子蹦蹦赶紧跑过来问。跳跳指着信箱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了。 信啊。 蹦蹦这才看清楚，原来信箱里躺着一封信。 哦，有人给我们写信了。 只见信封上认认真真地画着一个兔子蹦蹦，一个青蛙跳跳，还有一张很特别的邮票。哦，因为在兔子蹦蹦和青蛙跳跳住的地方没有卖邮票的，所以寄信的人只能自己画一张邮票了。蹦蹦和跳跳回到家里，小心地把信打开。信上面没有字，但是画了一幅画。画上画着住在河边大树后面麦地里的金毛仓鼠就要来看望蹦蹦和跳跳了，要等三次月亮升起以后它就会到达了。蹦蹦和跳跳欢呼起来。 啊，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哦，咱们家要来客人了，酷酷要来了。 酷酷到底是谁呢？可能就是那只金毛的仓鼠吧。有客人来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啊，到时候大家可以一起讲故事，一起唱歌，一起玩个痛快。 突然咚咚咚咚，有人在敲门。 蹦蹦过去打开门一看，啊，门外站的不是别人，正是金毛仓鼠酷酷。 嘿嘿，你们好。 酷酷喘着气一进来就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跳跳感到很吃惊。 啊，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蹦蹦问。 你好酷酷，你在信里不是说要三天以后才能到吗？ 酷酷解释说， 呵呵，那封信是在三天之前寄出去的。哦，为了让信能够快点到，我可是花了很长时间才画好了那张邮票呢。 蹦蹦说， 哦，看来我们得好好的跟邮递员谈谈才行，那信送的实在是太慢了。 啊，不过以后再说吧，我现在只想睡觉了。哦，走了这么远的路，我已经累坏了。 蹦蹦和跳跳 赶紧把客人房间里的床仔细地铺好。酷酷脑袋一沾到枕头上就呼呼大睡起来。哦，这只金色的仓鼠脸长得很胖，睡觉的时候会发出奇怪的声音。嘘，啊，哎，舒服了。刚开始，蹦蹦和跳跳觉得这个声音实在是很有趣儿。他们一边吃早饭，还一边学酷酷打呼噜的声音。啊啊啊！嘻，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嘻，哈，呼噜。可是过了一会儿，他们俩就开始捂住耳朵了。 啊，吵死了，吵死了，太吵了。咱们还是到外面去吧。 他们俩赶紧打开门到了院子里。蹦蹦说， 呼，谢天谢地，这真是安静多了。 啊，我说我们既然在外面了，我们就把菜园子里的地耕一耕，种上些好吃的东西吧。 啊，说干就干，两个好朋友开始在院子里翻土干活。他们忙活了一整天，耕地、挖坑、撒种子。等到了傍晚，他们已经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不过看看，他们真是干得不错，种上了胡萝卜，种上了豌豆，还种了一些花生。蹦蹦和跳跳累得不行，正准备回屋子休息的时候，门开了，酷酷却从里面走了出来。哦，他看起来很精神。 嘿，早上好。哦，我睡了好长好香的一觉啊。嘿，现在我终于有力气了，让我来给你们讲一讲我这一路上发生的事儿吧。 嗯，可是我们好累呀。 我们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啊，是啊，明天再说吧，晚安。 蹦蹦跳跳累得只想睡觉，他们晃晃悠悠地走进卧室去了。酷酷呢，他坐在窗户外面的长椅上，惊讶地看着蹦蹦和跳跳走进屋子。 哦，这真是太奇怪了。 他真的没想到到蹦蹦和跳跳家做客会是这样。酷酷只好一个人在屋子外面，在阳光下坐在长椅上休息。突然，酷酷发现长椅旁边堆着一些木板，他有了好主意。这个时候，蹦蹦和跳跳正在床上躺着睡觉呢。可是突然他们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啊，这是什么？ 当当当当当当当。 这是什么声音呢？ 哎呀，酷酷锯东西又砸钉子，好大的动静闹出来，吵得蹦蹦和跳跳醒了好几次。第二天早上，当可爱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酷酷也做完了自己的工作。他很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 嘿嘿，我想他们俩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酷酷回到屋子里，正好撞见蹦蹦和跳跳。他们看起来非常疲倦，好像没有睡好。蹦蹦无精打采地说： 哦，早上好，酷酷。 啊，昨天晚上的声音那么大，我们俩被吵醒了好几次。啊，好困呐。 酷酷说： 嘿，因为我在给你们准备惊喜，就在外面，你们自己去看吧。哦，我干了整整一个晚上，现在我累坏了。晚安。 酷酷说完就走进了客人的房间，把门一关。不一会儿啊，房间里又传来了那种奇怪的声音。蹦蹦说，雾这真是太吵了，我看我们俩还是赶紧出去吧。 是啊是啊，到外面去安静一会儿吧。 蹦蹦和跳跳跑到了屋外面，一到屋外面，他们就看到了酷酷说的给他们的惊喜。 哦天哪，这到底是什么呀？ 屋，一个用木头做成的大怪物，看起来像个大轮子，而且就在我们刚种完的菜地中间。 啊，我们的菜地算是完蛋啦！ 跳跳又生气又难过，眼泪差一点掉下来了。 蹦蹦说，哦天哪，那些木头是我们打算搭棚子的，现在被酷酷用来做了一辆跑步车。哦，晚上黑咕隆咚的，他可能没看见我们在地里种了东西。 啊，跑步车？你说这个圆圆的像大轮子一样的东西是个跑步车吗？这有什么用处啊？ 我猜仓鼠们需要做很多很多的运动，所以每一只仓鼠都得有一辆跑步车。 可是他给我们做这个东西之前，也应该先跟我们打个招呼，商量一下呀。 哦，是啊，你说的没错，在别人家里做客，怎么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 蹦蹦和跳跳都非常生气。等到这天傍晚的时候，酷酷终于醒了，他看到蹦蹦和跳跳正在等着他起床呢。 哦，早上好啊，朋友们。 嗯，现在已经是晚上了，不是早上。你把你那辆稀奇古怪的跑步车搭在我们的菜地里了，我们种的东西全被你踩坏了，还有那些木头是我们本来打算搭棚子用的，都被你给用了。 酷酷一听赶紧道歉。 这真是太抱歉了。 蹦蹦说，对，你至少应该先跟我们打声招呼吧。哼。 蹦蹦和跳跳生气地回房间睡觉去了，他们连晚安都没有跟酷酷说。酷酷在桌子旁边坐了好一会儿，他的心里也觉得很不舒服，很难受。 哦，为什么我们仓鼠正精神的时候，兔子和青蛙却准备要去睡觉呢？ 酷酷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他走到院子外面，爬上了那辆跑步车，开始跑起步来。他在轮子上一格一格地走，大轮子就转起来，发出很大的声音， 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 酷酷跑啊跑啊，越跑越快，他一边跑一边想起了自己的家人，跟他一样的仓鼠们。 哦，真想真想跑回家去啊。 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 这个时候在房子里面，蹦蹦和跳跳噌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啊，酷酷的跑步车。 哦，这么大的声音，谁也别想睡了。 这真是太过分了， 真是太不像话了。 蹦蹦和跳跳气冲冲地从床上跳起来，准备冲出屋子去找酷酷。 他们来到院子里，跳跳生气地嚷嚷着， 你白天睡大觉，大 呼噜打得震天响，晚上又玩什么跑步车，吵得我们睡都睡不着。 跳跳直接说，你一点都不照顾我们的生活习惯，到别人家里做客总应该守点别人的规矩才好吧。 仓鼠酷酷站在跑步车里一下子就愣住了，接着他开始放声大哭起来。 我住在你们家里一点都不习惯，我好想回家，我想家了。 这一下蹦蹦和跳跳忽然觉得酷酷很可怜，他们心里的气一下子就不见了。 哦，好了好了，别哭了。 你知道吗？其实我们还是挺喜欢你的。 接着，他们三个拥抱在一起，抱了很久很久。直到酷酷不哭了，才一起回到屋里。然后，酷酷就开始给蹦蹦和跳跳讲他们仓鼠家的事儿。 哦，每到夜里星星和月亮就闪呐闪呐，所以仓鼠没法睡觉。你知道我们一家都是白天睡觉，晚上欢蹦乱跳的，而且所有的仓鼠都会大声的打呼噜，谁叫他们的脸长得那么胖呢。哦，还有我已经给我们家的人做了13辆跑步车了，我们仓鼠得经常跑步，不然就会长得很胖很胖。哦，还有啊，还有 瞧，这么多好玩的故事，蹦蹦和跳跳现在一点也不困了。他们专心地听着酷酷讲他家乡好玩的事儿。那里跟蹦蹦和跳跳的家完全不一样，好像很陌生，可是有趣极了。蹦蹦说， 你们仓鼠的生活跟我们这儿很不一样啊。 跳跳说， 是啊是啊，我们还没有去了解你就生你的气，真不应该呀。 整个晚上三个朋友都一起讲故事，一起笑，一起唱歌，直到天快亮了才一起去睡觉。关上房门之前，酷酷对蹦蹦和跳跳说， 我今晚过得真愉快，你们俩真好，晚安。 晚安。 晚安。 第二天，蹦蹦和跳跳睡醒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他们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封酷酷写的信，信上的内容是这样的：酷酷想家了，他回家去了，他很盼望快点见到家人。信的旁边还放了一大束鲜花，是为了感谢蹦蹦和跳跳的。 哦，酷酷就这么走了？ 我们刚刚习惯晚上陪他一起不睡觉，他就走了。 不过说实话，我觉得那辆跑步车真不赖。哎，我们来试试吧。 好吧好吧。 蹦蹦和跳跳跳上跑步车开始跑了起来。吱呦吱呦吱呦吱呦吱呦吱呦吱呦吱呦吱呦吱呦吱呦吱呦吱呦，跑步车发出了欢快的声音，那声音一直传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91幼儿园的康启晨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小老鼠上灯台》。